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自打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，到崇祯皇上眉山上吊自杀，大明朝整整持续了276年。在这将近300年的时间里，明朝江山人才辈出，能排上前三的更得是将军里头挑将帅。旁的不说，咱就说赫赫有名的唐伯虎，诗才书画后世流芳，就这样没能排到前三。人才有的是，排名呢就三个，谁上谁不上呢？这说法多了，有的说这谢晋、杨慎、徐渭这三个人可以排前三名，有的呢首推杨慎、董其昌、徐渭，还有把这唐伯虎也排上的，跟这个谢晋、徐渭裹在一块儿。您看这些说法里头，甭管怎么排，总是有一个人，这人是谁呢？徐渭。甚至有人把徐渭跟梵高相比，这俩人一个是中国人，一个是外国人，所处年代也差着好几百年呢，他们之间能有什么共通之处呢？学富五车被请进幕府，成为东南第一幕僚，中年出道，狂放笔触，堪称中国的梵高，诗文书画排兵布阵，一个难得的全才，为何肆意人生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狂才徐文长第一集。荷兰的疯子画家梵高，这个不用多说，估计3岁小孩都知道，享誉世界，妇孺皆知啊。谁说家里头有一幅梵高的真品，恭喜您发财了，无价之宝啊。梵高热爱生活，可是命运坎坷，最后得了精神病，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了。他这份传奇经历也让大伙感叹不已。您知道荷兰有梵高，可是殊不知咱中国有徐渭、徐文长。明朝的画坛上，徐渭赫赫有名，他的水墨丹青、花鸟画用笔放纵，画残菊败荷，水墨淋漓，古拙淡雅。徐渭字文长，浙江绍兴人，自古江南多才子，这块地方人才一抓一大把。可是徐文长不一样，诗文书画戏剧样样精通，如果是考证的话，每一样这徐文长恨不得考个8级水准。他的诗歌被晚明的文坛老大 袁宏道评为明朝第一人，戏剧得到大师级人物汤显祖的推崇，书画更了不得了，开创青藤画派，后代的大才子郑板桥狂傲至极，目中无人，可是他对徐文长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甚至自称甘愿做青藤门下走狗。当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也说过，于心即服之，恨不生三百年前为之磨墨离纸，如不大于于门外恶而不去，亦快是也。什么意思？我佩服徐文长，我恨不得早生三百年，我伺候他，给他研墨铺纸，我也认了。如果他不用我，我就在他们家门口，我挨饿等着，这也是人生的一件快事。徐文长如此多才多艺，样样精通，放在上千年的历史上，恐怕也只有苏东坡能跟他相提并论了。要说徐文长这么有才华，在世的时候应该是美名财富滚滚而来，然而历史上却恰恰相反，自打徐文长一落生，他这苦命就开始了。中国古代画家一般都是文人书画不分家，这徐文长也是如此，一身的才华，经史子集，诗书绘画，甚至行军布阵，这徐文长都是行家。如果要是给他印一个名片，您看吧，肯定是一长六的头衔，诗人、散文家、戏剧家、书法家、画家、军事家、行为艺术家，甚至说杀人犯。可是啊，他给自己的评价只有一副简单的对联，几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南腔北调人。您听听，几间东倒西歪屋，这是说自己啊很贫穷，房子破了没钱修，一个南腔北调人，走南闯北一辈子，连乡音都改了，不知何处才是最后的归宿。徐文长生在官宦之家，他的老爸在四川云南做官，官居五品，这官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在地方上应该算是上等人家了。徐文长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当中，要说这命挺好的呀，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，关键是这徐文长的母亲身份太特殊了。当时徐老爹已经告老还乡，在山阴安享晚年，家里头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自立门户了，正房老婆死了，这徐老爹就娶了一个姓苗的寡妇续弦。这苗寡妇没有生育能力，说重新找个姑娘给老爷填房吧，这苗寡妇不放心，毕竟那是外人，随手呢就把跟着自己嫁过来的一个丫鬟呢给徐老爹做了偏房了，纳为小妾。这个丫鬟就是徐文长的母亲。明朝正德十六年，徐文长出世，这徐老爹老来得子，高兴啊，嚷嚷着要在府里头大摆宴席给孩子庆生。这府里头人来人往的，买酒买菜，置办鞭炮，要办满月酒，请帖都发出去了。朝廷里头突然传来消息，说在位的正德皇帝驾崩了。古代皇上驾崩，这是国丧啊，民间一切喜事包括歌舞演出都要暂停，这叫国服。这徐文长的满月酒也喝不成了，家家户户挂上白绫子为皇上哀悼。徐老爹心里头盘算的挺好，没事儿，等皇上入土为安了，小儿子过百天这一天再好好的大办一场。结果徐文长这百天还没到呢，徐老爹又死了，这喜事一下变成白事了。一时间流言四起，大家传开了，说呵，这孩子了不得了，丧门星啊，丧门吊客不吉利，刚一出生就克死皇上，现在又把老爹克死了，煞星转世啊。您说说，生老病死这谁能决定啊？皇上死了，亲爹死了，都怪一个刚出生的小孩，这哪跟哪儿没影的事儿。 徐老爹一死，家道中落，母亲是个丫鬟，本来地位就低，背后撑腰的又没有，这下在徐府里更受气了。苗寡妇一接管徐府，首先就把家里头的家奴怨工开除了一半，节省开支嘛。当时这徐文长的母亲产后虚弱，身子骨还没养过来呢，苗寡妇就发话了，说老爷子已经归西了，往后这日子呀也不好过了，是花一分少一分，我得省着过活。这孩子呢是徐家的骨肉，往后归我带，你呀不能认他，你要还想在徐家待着就做一个老妈子，要不然就走人，我也不拦着你。此话一出，徐文长的母亲当时就傻了，他本想着跟了老爷生了儿子，将来这日子应该好，没成想老爷刚一死，这儿子被人抢走了，他呢变得一文不值了。当天晚上，小徐文长就被苗寡妇抱走了。这徐文长的亲娘啊哭了一宿，小孩刚落生，亲娘哪舍得撒手啊，横着眼泪，这徐文长的母亲做了老妈子，伺候苗寡妇和徐家两位少爷。苗寡妇把徐文长抢过去了，对他呢倒是挺疼爱的，让孩子念书认字，管教非常严格。可是这徐文长虽小，他也有自己的感受啊，这一点苗寡妇完全忽略了。徐家的大少爷、二少爷同在府上住着，大少爷名叫徐怀，早年间也是一个读书之人，念到一半，这徐怀迷上炼丹问道了，正经书全扔下了，一门心思要求长生不老。身为长子，家里头他不管不顾，成天就知道要钱，买各种的材料，猫到屋里炼丹，谁也叫不出来。这二少爷呢，叫徐禄，也读书，可是连个秀才都没考过去。徐文长是庶出，就是小妾之子啊，生得比较晚，跟上头二位哥哥能差出20多岁去，甭说带沟了，山涧都有。再加上这俩哥哥又都成家了，谁没事天天带着你玩啊？兄弟之间没有什么手足之情可言。打徐文长老生，这哥俩就没正眼看过这弟弟。这回老爹一死，那心里头更恨了。苗寡妇一手操持这个家，好在这徐老爹身后留下一份财产。他们家在山阴开了一间书店，按说呢，家里头老爷子死了，整个家业应该老大接手。可刚才咱也说了，这大少爷整天呢炼丹，想求长生不老，别的事不管，没辙。这天苗寡妇啊就把这二少爷两口子叫过来了，说咱们家呀总共就这些家当，咱不能坐吃山空，老爷呢留下一间书店来，好歹算是一个谋生的买卖，你大哥心不在这儿，老二你就费费心把这书店给管起来，但凡说有个灾啊，有个祸的，咱们娘儿几个不至于喝西北风去。听嫡母这么一说，二少爷徐禄老大不情愿的，自己念书半点功名没考着呢，现在让我去当书商去，这不断了我的前程吗？二少爷不高兴，这脸上就带出来了。苗寡妇一看他这脸色，心里明白了，张嘴又劝，哎呀老二啊，虽说我不是你亲妈，可是这当娘的一片心普天之下都一样，眼下你大哥不丁事儿，老三呢还小，我知道你为难，可是你说你不管，咱们这个家他怎么支撑下去？徐禄扭头不言语了，显然是不乐意。旁边这徐禄的媳妇一看发话了，哎呀娘啊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照应生意这都是应该的，您放心吧，往后啊这书店我们操持着。媳妇满口答应下来了，这徐禄也不好反驳了，半推半就的就应承下来了。两口子回到房间里关起门来，这二少爷可就牢骚上了。 徐禄满腹牢骚回到房间里，就跟媳妇儿说，说咱们家是官宦之家，我念书是为了走仕途当官的，现在可好，这小东西一来就把老爹克死了，你还这帮忙让我去当书商去啊？我问你，这功名咱要不要了？二少奶奶听完这话不光没恼，反而抿嘴乐了，行了，自己几斤几两的你不知道啊，这书你就是念一辈子有什么用啊，眼下不如赶紧抓住这书店，好歹算份产业呀，这银子从咱手上进出干什么都方便，你看看，感情二少奶奶这么打算的。徐禄一听媳妇说的有理，索性就这么着吧，往后啊还省得念书了呢。您看这徐文长一家子，大哥不闻不问，二哥呢暗藏鬼胎，这苗寡妇对他疼爱吧还是有目的的，想霸占这个儿子，并且他还逼着徐文长的亲妈做你老妈子，您听听这人性多复杂，这家庭里头乱呐，别说是个孩子了，就是大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也够闹心的。徐文长那个时候还小，虽说什么都不懂，可是他生性聪明，能感觉出来这个家除了母亲和老妈子之外谁都不喜欢他。两三岁的年纪，这徐文长就学会了看人脸色，跟在苗寡妇身边不言不语的。转眼孩子六岁了，该念书认字了，苗寡妇望子成龙，把徐文长送进私塾，让他念书认字。苗寡妇一心指望着孩子长大之后功成名就，自己老了能有个依靠，所以在念书这件事儿上特别严格。每天徐文长有打私塾回家，晚上还得学习背书，苗寡妇还四处打探哪有好先生，就把孩子送过去背唐诗写大字，老有事儿干。孩子这么刻苦，苗寡妇很高兴，可是老妈子也就是徐文长的亲妈心疼啊，偷着摸的弄个煮鸡蛋呢，弄个苹果呀，给偷偷送过去，趁旁边没人还劝说，小少爷呀，这念书是好事儿，可是该休息也得休息，千万别累坏了身子。徐文长喜欢念书，他也不觉得累，没出两年，什么三字经啊、百家姓啊、千字文啊，甚至唐诗宋词，这小孩是倒背如流，看书一目十行，记忆力特别的好。八岁不念私塾了，他都会了，开始学习八股文章。看这孩子有出息，苗寡妇打心眼里高兴。有一回苗寡妇回娘家去探望大哥，把徐文长带过去了。苗寡妇的大哥算起来就是徐文长的大舅啊，这舅舅听说怎么着，外甥小小年纪刚满八岁，私塾都收不了他了，说这孩子太灵，老师教不了了。行啊，这舅舅也跟着高兴，转脸一想，哎，过几天外甥来，我得想法考考他。考什么呢？眼珠子一转，有了。这天呢，苗寡妇带着徐文长进门了，赶等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一桌子饭菜摆好了，唯独这徐文长的面前是空的。苗寡妇一看，我们孩子还没晚呢，刚要张嘴问，这舅舅发话了，哎呀，今天小外甥来，我这个当舅舅的高兴啊，特意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午餐，娘子啊，把饭碗端上来。这舅妈应声就端出一个小碟子，上边呢扣着一个碗，就放到徐文长面前了。徐文长打开这个碗，里头呢只有一个煮鸡蛋。哎呀，外甥啊，你看你来的不凑巧啊，你要是晚来三个月，这个鸡蛋可就是一碗鲜美的鸡汤了。徐文长一听这话，知道是舅舅故意为难他，嘿嘿一笑，多谢舅舅，真是难为您了。说完了把鸡蛋剥开吃了，吃完一抹嘴出去玩去了。苗寡妇不明白大哥这是干什么呀，这舅舅呢压低了声音说了几句解释一番，苗寡妇抿嘴一笑，若无其事接着吃饭。没过几天换舅舅上门了， 这徐文成一听，好嘞，我这机会来了，跑到厨房一番嘱咐，然后又跟苗寡妇说，娘啊，上回舅舅特意款待我，这回我也给舅舅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到时候您可一定听我的。苗寡妇一听，心说得，外甥治成舅舅了，咱呢就看这孩子怎么准备吧。当时答应下来了。等舅舅来了，中午吃饭，桌子上摆着六七个菜，很丰盛。这舅舅刚要动筷子，徐文成给拦过来了。哎，舅舅，且慢，外甥啊也特意给您准备了一道菜，您稍等。外甥啊，去去就来。舅舅一听，呦呵，特意给我准备的，好，舅舅等着你，你去吧。徐文成一抹身出去了。这几个大人左等右等半天不见他回来，正纳闷呢，门分左右，徐文长进来了，手上托着一大盘子，得有饼铛这么大，上的扣一个大盖碗，呼，看样子这是大菜呀。徐文长毕恭毕敬的把这盘子放在舅舅面前，舅舅您且慢用。这舅舅还乐呢，好好好，嘴咧着一掀这碗，这笑容就僵在这儿了。盘子里边放的什么呀？几片硬邦邦的竹板子。徐文长在一边得意洋洋，哎呀，舅舅啊，您看您来的也是不凑巧，您要是早来三个月，这竹板子那就是一道鲜嫩爽口的竹笋呢、啊、舅舅这才缓过神来，哦，小子这儿等着我呢。一时间无言以对，苗寡妇给逗得前仰后合的，你瞧瞧，一个鸡蛋得报应了吧。大伙哄堂大笑，连舅舅也连声夸赞，好小子，这小脑瓜转得够快的，将来一定比舅舅有出息。徐文长请舅舅吃竹板，这件事情一下传开了，大伙都觉得惊奇，哎呦，万万没想到这小克星还挺机灵的。这件事情被传为美谈，慢慢的大伙对徐文长的态度也变了，就连二哥徐禄对这个弟弟也是刮目相看。徐文长被大伙称为神童，当地的乡绅都把他比作杨修，可是有才华并不能阻挡厄运。就在徐文长十岁这年，他们家破产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青春欢畅的时辰，